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夜间本市风力不大，辐射降温有力，最低气温能降到零下10度左右，可能再创今年入冬以来的新低。天气十分寒冷，要注意防寒保暖。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，气温可以回升到零度左右，扩散条件较好，风不大，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。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零下十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明天白天多云转晴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零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孩子内有孕热，外感风寒，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。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、发热、咳嗽有痰等症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，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，我们来关注电视综艺。在本周六央视综艺频道播出的最新一期《我要上春晚》节目中，会迎来一位大家熟悉而陌生的朋友。他可以说是被主持耽误的好演员，被演戏耽误的好歌手。他就是演员于毅。他将搭伙蒙古族歌手敖日奇棱和藏族歌手扎西平措，将各民族特色融进一首歌中。究竟这样大胆创新的融合将碰撞出什么效果？而面对素有严厉担当之称的点评嘉宾蔡国庆，于毅是否能够成功的闯关，一切尽在节目中揭晓。在三个月的激烈角逐后，今天我就是演员终于迎来总决赛。本期节目除了有六位影视圈导演的专业助阵，特邀参谋团郭涛、翟天临还将进行精彩的助演。脱颖而出的四强演员王阳、涂松岩、韩雪、宋轶将进行最后一搏。和往期有所不同，这次节目组呢特地邀请了陈凯歌、许鞍华、胡梅、关锦鹏、曹保平、张纪中六位导演坐镇现场，见证总冠军的归属。节目中有备而来的陈凯歌，继上期为韩雪、任素汐高难度加试后，再出表演难题。除了演员的激烈对决，本期导师以及演员推荐人张国立还将首次在《我就是演员》的舞台再现自己的经典之作。最后关注，在上周日播出的安徽卫视大型青年励志纪实节目《青春的征途》第七期中，陈率先因为借鱼还鱼的事情与姚潇潇发生了分歧，走入牛角尖并选择退赛，而该期节目也在此处走向了尾声，为大家留下了无数悬念。陈率先会不会回心转意？领队王金武知道这个消息后会作何反应？12月9号21:20，第八期节目将如约而至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。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嘿，欢迎回来，周末快乐，我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主持中歌榜。今天情歌特辑关注 FIR 飞儿乐团。飞儿出道即巅峰，2007年他们推出了重要的一张专辑，叫做《爱歌姬》。可能因为之前几张风格太相似似乎难脱风格的窠臼，那这张《爱歌姬》换了一种玩法，依然是华丽的编曲，而在风格上更加的多元化。虽然2007年中国风的已经开始泛滥了，但这首《月牙湾》还是跳脱出来。这首歌除了用到了中国的笙，还用到了美国的斑鸠琴和印度的西塔琴等多种乐器混搭在一起，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此外，作词人谢佑慧、易家扬已将消失的世界景观敦煌月牙泉用来比喻消失的爱情。

今年几乎是前后脚 FIR 前女主唱飞宣布签约新的东家，飞儿乐团举行发布会宣布加入新的主唱 Lydia 韩瑞啊。因为音乐方向上的分歧，他们选择了彼此成全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 FIR 初创成员最后一张专辑 Better Life 当中的 I Remember。 这里是中歌榜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周末快乐，稍后继续见面。 海风海鲜轻拍你的眉间，散场的啤酒摇滚乐被遗忘在夏天，未来好远，谁都不怕告别，爱我的和我爱过的都是轻狂岁月。

后退，爱已复去，原来从无绝对，难逆着疾风陪醉。来时笑错，回头原来是对，如男共女，前缘同是敌对，离或醉，实则前去，不怪兽。 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，滚石唱片代理了非常多的影视歌曲。周华健有着备受市场认可的好嗓音，而且普通话和粤语都能唱，更是受到欢迎。我们刚刚听到的是1996年武侠剧《武当张三丰》的主题曲《风笑痴》。周华健有一些歌呢是为影视剧量身定做的，也有一些歌呢则是借用到了影视剧当中。下面这首经典的《风雨无阻》曾经用作于90年代电视剧《特区大亨》当中，也被用作于今年年初的一部年代剧《我的青春遇见你》的插曲。 给你我的全部，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，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，怕你忧伤，怕你哭，怕你孤单，怕你糊涂，红尘千山万里路，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我的路，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，让我走出一片天空，让你尽情飞舞，放心的追逐，爱是漫长的旅途，梦有快乐，梦有痛苦，悲欢离合人间路，我可以缝缝补补，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，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，够不够多，对你够不够好，可以要求，不要不在乎，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，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，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可以追求无人输，